份狠心的勇气，在那个夜里，你留下了泪滴，他留下你，再死心塌地换不回真情，放不过自己，我挽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，都问不出个答理。分开了，不爱了，亲爱的。

树下，树荫遮不住白发，岁月转不变的土地，沉默守望，我多想永远这样，他却为我背上行囊。 快走了，时候不早的了。